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下面为您介绍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35%。总的来看，今天白天本市北风较大，能见度非常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由于风干物燥，请大家注意防风防火。另外，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影响，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适合外出活动。那么今天的北风较大，局部地区容易出现尘土，对车辆保洁略有影响。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擦洗车辆。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最新的路况信息。东五环化工桥远通桥南向北方向，以及东南五环的大洋房桥内环方向分别有事故发生，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东二环光明桥到朝阳门桥南向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行驶缓慢。另外，京通快速的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东车流量大。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3，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今天啊，天气感觉比较冷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本周四是特别冷的一天。据预计啊，当天的最高气温呢会降到0度，预计呢周五的早晨最低气温呢也会低至-8度。 哎，这个， 所以从今儿开始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了。 哎，这是不是快进入那个39天的那个感觉了？ 反正你算吧，每年差不多春节前后的那段日子，确实也就是北京最冷的时候，也该冷了，是吧？ 对，老北京有那个谚语嘛，腊七腊八冻死寒烟儿啊。 哎， 这个得到1月底1月中下旬的时候吧，啊。 可是问题是，光冷就不过瘾。 啊，还不过瘾， 不下雪呀。 哦， 哎呀，真是要下一场透透的雪，我估计北京这感冒是不是也能控制一下了？ 是干冷干冷的啊， 是， 但这个也是不利于这个病菌的消除啊。 好，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啊。 嗯， 气温比较低，体弱多病的朋友呢，如果不出门就别安排出门了啊，尽量的注意防风保暖，注意身体的健康。 嗯。 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由市科协、市网信办、首都互联网协会指导的北京科技记者编辑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的一个叫做辟谣平台。 哦， 每个月都发布这个谣言的这个指数啊， 就是把那个不靠谱的那个那种不子虚乌有的那谣言全都给他 揭露出来。对，共同发布的是每月科学留言榜，发布了12月榜，就是去年的12月份的这个榜，其中呢有6条留言是上榜的， 嗯， 那5条呢跟我们的生活还真的是息息相关的，今儿我们一一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好， 我先问你一事儿啊， 你说。 就是洗澡的话，你会先洗哪儿？ 先洗头啊。 但有谣言说，洗澡先洗头会脑溢血，听着挺可笑的。哎， 好吧。 洗一辈子澡了，每次都是先洗头，咱也没觉得怎么着啊。 啊，这个很少有进去先洗脚的。哎，这个以流言呢，就这种谣言，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你乍一听起来，一看起来，好像哎，真的，似乎好像他说的有点那么，那种道理，嗯。 有些有这方面疾病的朋友吧，确实因为洗澡会诱发他的疾病的发生，但是呢，不是说因为先洗头而造成的，是因为洗澡的水它比较热， 过热， 瞬间那个体温升高会导致你的心率加快，然后用力过猛引起的血压变化，跟你是不是先洗头还是先洗脚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有毛病的话，你进去即便是先洗脚，它也可能会诱发这个疾病。 对，所以谣言之一啊，就是洗澡先洗头会脑溢血，真是子虚乌有啊。 没错啊，这是错误的。 嗯，还有呢，就是这个季节我们经常用电热毯，很多人说电热毯发热的时候呢会有电磁辐射，长期使用呢会导致身体健康不利，会致癌。这个电磁毯啊，电热毯啊，它属于的是什么？就低频的电磁辐射，对人体没有什么损害。如果你买的是正规的产品，能够正确使用它，没有任何问题啊。 哎，这而且现在好像用这个电热毯的人呀也是越来越少了啊，因为这个本身电热毯它用的时候，它有这个安全方面其实也是大家需要特别注意，对，它也是个隐患，而且它那种方式吧也不太适合现在的生活了， 太干，而且会产生一些静电啊。 对。 好，但是毕竟呢，人家没说致癌啊，这事儿和人家没关系， 没有那个您他所说的那个那么强烈的那个电磁辐射啊。 好，我们先说这俩谣言啊，回头有空呢我们再说其他的啊， 哎， 继续跟大家分享。 咱们这个是被揭露出来的谣言啊，大家听清楚了，可别认为说哎呀那会儿方明说了他那个怎么着，不是， 我是在揭露他。 哎，对，大家不要信这个啊。 那我们今天的服务呢也全面开启了啊，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想向我们的帮友们打听，想求助或者有什么物品需要转让求购，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看看大家求助的问题啊。 嗯，这位朋友求助了一个问题，他说我这个手机呀，现在是关不上也打不开，它老亮着屏幕，你怎么弄它都没有反应。哎呀，这个问题怎么办啊？这个手机的问题，我觉得要是这样了的话呢，应该有我能想到的啊，大概有那么两方面，一个要不然就是您这个开关的这个键，这个出问题了。它这个接触啊是这个不能达到这个开和关的这种程度了，接触不良了，这个接触不上了，你怎么摁它也没有反应。哎，这个咱们关机的时候不都是 长按 那个开机关机的那个键吗？哎，这是一个方面啊，这可能是一个机械故障，或者说就是您这个手机里边的它的这个系统里边这负责开关机的这个程序出问题了啊，它崩溃了，或者说它这个有些什么毛病被这个损坏了，不能够起作用了， 哎，这个两个方面呀、啊，其实咱们自己现在这个智能手机啊，咱们都处理不了啊。早先那种手机，咱还可以自己打开后盖啊，把电池给它抠下来，这还能做得到。现在大多数的智能手机呢，你都是不能够这个去自己打开后盖去这个卸这个电池的，所以这个只能是到这个手机维修的地方，让这个专业的人员呢帮助您来处理这个问题。自己很难，除非您有这个技术，那您本身说我这个街坊我就有这个工具，有这个技术能够把它打开处理一下，那这个可以求他们帮忙。但是如果是您自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条件呢，就到这个维修手机的地方，一般他们都可以帮助您来解决。嗯， 您先看看啊，就是您长按一下那个键，起不起作用？因为有的人可能按的那个时间不够，他也关不上。 他也就是，而且他都没反应。 实在不行的话，那可能咱自个儿就搞不定他 了、啊。自己搞不定。这位朋友留了电话了啊，如果有朋友能够有什么信息帮助到他呢，可以跟他分享，是18810176263，18810176263。 嗯嗯，这位听众呢问了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啊，说想请教一下大家。就是咱们跟那个蛋糕店老买那提拉米苏 哦， 提拉米苏单指是奶油蛋糕吗？它的保质期在冰箱里应该是多长时间？ 提拉米苏、啊、 提拉米苏它是一个意大利的音译过来的、 哎、 这么一个说法。 对对，它就是那个我其实都是那种小块的那个， 就是方块的嘛， 哎，小方块的， 有一层那个薄薄的 COCO 粉、哎、还是巧克力粉。 对，它实际上就是在那个奶油蛋糕的表面再撒一层，是吧？哎，那种好像挺好吃的，但是您想，您问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就不存在。是什么还保质期是多长时间？在冰箱里放多长时间、嗯？那东西就是只要被我见到了以后， 没有保质期， 我就把它保存在肚子里了。 提拉米苏呢是一款非常经典的意大利的甜点， 嗯， 它音译过来啊，咱们中文叫提拉米苏。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你吃它跟其他蛋糕不同的那个感觉啊，是它有一种那个咖啡味儿和淡淡的酒味儿、 哎、对对对， 这是提拉米苏的特点。然后它通常呢就是由鲜奶油、 COCO 粉、巧克力还有这个面粉制成的、 嗯、 然后上面呢有一层薄薄的 COCO 粉，下面呢都是那种就是口感很好的奶油制品。 哎， 一般我们叫慕斯嘛，中间加一点慕斯。据说这款甜点呢在20世纪80年代特别走红，而且它的那个意大利的那个文，就意大利文翻译过来特别有意思。嗯，一会儿我讲给大家听 啊。至于它的保质期呢，一般呢这样的甜点的保质期呢在冬季啊、 嗯、 是5天左右， 是吧？ 嗯，它都会写上保质期、嗯、但是有的时候你稍微过一两天呢问题不大，但不要超过一周，绝对不能超过一周。 对对，我觉得就是不要拖的时间太长，因为这个东西它在冰箱里放时间长，你比如巧克力吧，它会变硬啊，那个奶油吧，它也会变硬啊，这个味道就会差好多。如果你把它拿出来以后，你再让它回温，然后再吃，反正 口感 就会差一些了。 反正基本上呢，就是现吃现买，一般呢在冰箱里存放呢，不要超过2天。那到冬天呢，最长我觉得撑死了到一周，在一周之后，第一它有可能变质，第二就是那个口感完全就没有当时那种感觉了啊。 对，现在好多朋友，人家就是人家学手艺，人都是现做现吃，像这种小点心啊，好多朋友都自己能做。 嗯， 哎，您也可以试试啊。 好吧，已经说给您听了啊，您看看您那怎么处理，是存冰箱里还是存肚子里，就由您选择了啊。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问题啊。 这位朋友说，哎呀，这个我那嘴唇上啊老起皮儿，老是有跟那个就是辣椒抹上的那种感觉，哎呀特别烦，而且手心呢也起皮儿裂口，这是什么毛病？怎么能治一下呢？有没有朋友知道什么地方能治疗这个毛病啊？也可以告诉他。这位朋友留了个电话，咱先把这电话说了啊。 好， 13552192728，13552192728。 嗯，这要让我们季彤季大夫分析的话，就是什么热性体质， 不是 最近有点 上火、啊， 上火有点干哈。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好像还挺严重的， 嗯， 是吧？这个到了一定程度了，我也有过这个嘴唇上起皮儿的这种时候，但是很少，很偶尔，但是连手心都起皮裂口，这个还真的是 挺厉害的， 貌似很严重啊，建议您去瞧瞧病。 还是得到医院就诊，但是他可能现在也摸不准上哪个医院挂什么科啊，是吧？这个有朋友如果有知道有经验的话，可以把信息分享给我们也行，直接通过电话跟他聊一聊也可以啊。 反正听他的问法吧，就是有点像中医的问法哈。你要是奔西医去瞧呢，问问导医，看看您这是上什么科，去看一看啊。 三甲的大医院，您把这个事儿跟那个导医的那个护士一说，他就会指导您挂哪个科的号。 这一个好消息啊，这位听众给我们反馈了，他说我在去年的12月底的时候啊，发了一条信息找我们老同学，第三天我就收到了我们老同学徐长城的短信。是他的一个同事听到了我们的信息之后转告了他。 你看看啊，那天我记得那条还是我念的， 是吧？ 找老同学的那个信息， 对， 真快， 帮帮团速度啊，帮帮团无所不能啊。 好吧， 说感谢这个平台，让我们相知相识50年的发小同学能够在2017年的最后一天得以团聚。 你看看， 非常有纪念意义啊。 没错， 刷50年就过去了。那会儿还都是小孩呢哈，还是小屁孩呢，这一见面就白发苍苍，都成老人了。 哎呀，所以说呀，感慨良多呀，是吧？这个很多的朋友，我记得那年前的时候都在刷那个18岁，就是我18岁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哈，我也跟着凑了个份子。后来人说，你发的这个是你18岁的时候啊？我说是啊。他说那我怎么觉得现在你变成两个那个时候了呢？ 那会儿什么瘦成条了是吧？ 身材加倍了 啊。另外呢，这位听众呢说，那既然已经找到了这位老同学啊，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呢再找到另外一位他的女同学，叫陈玉霞，今年63岁了，原来呢是北京广播器材厂的一名工人。如果哪位朋友啊，或者陈玉霞的什么亲戚啊、街坊啊、同事啊，反正认识他的吧，能够听到这个信息，也可以跟他联系一下啊。这位听众，您再补个电话吧。我看您这条信息没有发您的联系方式啊。 这个之前发过啊。好，看看这位朋友他的这个问题。他说呀，我就是咱帮帮团的忠实粉丝啊，忠实听众。我有一朋友，他这耳朵啊老响，也就是所说的耳鸣吧。有半年多了，也吃了10几副中药，还是不管事儿啊。说这个耳鸣的话，如果单纯就是耳鸣，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调理，或者说哪个医院能把它看好了？这个希望能知道的朋友和这位康先生来分享一下信息啊。这位康先生的电话呢是13439275875，13439275875。 看来这天一冷啊，确实这个身体不好的人就多了啊， 健康问题啊就来了。 这位听众说，我这腰都疼4天了，说起不来床也下不了地，站地上5分钟，这腰啊就疼得往下坠，那种感觉。说我想去洗个澡，我都站不住，也去瞧大夫了。大夫说你这就受凉了，说还得等几天才能好。说我现在翻身都疼啊，想问问大家啊，就是有什么好的缓解的方法。他得应该去瞧过了， 对， 大夫说因为是着凉引起的，所以应该不爱的。但 是 呢，现在很疼， 得、 难受。 那个寒气啊，得等它慢慢的散出去。有的时候那腰疼啊，其实挺让人那个。 腰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是吗？ 谁说不是病？ 这句话好像搁哪儿都适应 是 吧？ 就是他那种疼啊，就是让你就是牵拉着那种神经的那种疼， 坠着疼吗？ 对，真的是有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搓火，就我别的地方没毛病，你知道吧？但是就是只要你想让他吃劲儿的时候，一挺身的时候，他就咔就把你给拉回去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搓火还没用，你还使不上劲儿、 对， 你还跟谁都发不了脾气。 你比如像您这个方式。就说 那就坐着洗澡呗， 烤个电呢、热个敷啊， 泡个澡 啊，拔个罐啊，是不是能有作用？反正我能想到的也，我如果是像您这种状况，我就会去做这些这个调理，但是也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完全的好了的 啊。反正首先就是哪儿疼的时候吧，首先就是少动会。 多休息、 哎、对， 另外呢，如果真的是那种肌肉酸疼实在受不了的话，现在有一些药也是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和控制 的、 嗯、 比如像那个扶他林之类的，就那种、啊 哎就 是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肌肉疼痛的、 就是、 可以吃一吃啊， 外用 吃一吃，有外用的也有内服的。 好、 当然吃药得遵医嘱啊、 嗯、 另外就是既然是着凉造成的嘛，反正就是让它暖和着呗， 嗯， 是吧，这是主关键啊，这是关键、 哎、嗯。 这位听众这挺有意思的，这事儿啊，他想呢问哪位帮友啊，有这个北京银行20周年的纪念卡、 哦、 就2015年啊北京银行发的一种借记卡， 2015年发的借记卡， 对、嗯、他说我想就是是不是想收藏还是留纪念啊、 嗯、 说如果谁不用的话能不能给我转让了，咱一块儿去过户，这好像不行吧。 这银行卡是过户不了的 啊， 只能销户啊，然后对方销户，然后您再跟，其实这个我觉得它既然是20周年纪念卡，它就是在那个时候发行的卡，这个意义我觉得不大，你去过户以后你再拿一张新的银行卡回来，它就不是那个卡了。 对，如果说这张卡、哎、或者说那一年啊对您特别有纪念意义，您那唯一的方法就是说谁不用了，然后人家销了户之后把这卡呢、 哎、 给您、 就是、 您自个儿拿一个卡片，当然他没用了， 哎， 有个纪念， 就是这个卡片它一定是销了户要废掉了以后，你可以拿着它当一个收藏品， 嗯， 放在这儿、 嗯、 但是你要想过了户以后你还接着用这个银行卡、这可能性是没有的、 嗯、就比如说你想要我的卡， 哎，对对，方明有一个卡，但是呢这个说把它换成刘继彤的名字那是不可能的， 对， 只有方明说哎这卡我不要了，我把它销了户，这个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一个，就是一个纯粹的卡片，拿着玩儿去吧 啊， 我就欢天喜地的走了。 对， 我觉着我 反正你要我的卡肯定是不行的， 就是个人他的诉求不一样，有可能这位朋友他就是一个收藏爱好者， 对， 人家把他跟那个集邮似的一大片人留着，这个所有的这个我这一套， 哎 可有可能这样还可以， 反正你要我的卡指定是不行，但是我刷你的卡你让不让， 刷巴迪卡。 好了，有些信息呢我们先等待着大家的回复啊、 嗯、 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继续呢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物品转让和求购的信息。 好，咱们看看。好，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一个苏泊尔电压力锅，5升的啊，这个容量还不小啊，功率是1000瓦，全新的没开封，现在200块钱的价格转让给有需要的朋友，如果有朋友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和他联系，电话是1770-132-1296 1770-132-1296。 好，来看这位听众啊，转让的是全新的防褥疮用的气垫床，就那个床垫， 气垫床垫， 哎，对、嗯、是进口机芯加厚面料，超静音，全自动 啊、哦、 呵，打算是200出手啊，它这是全新的、 嗯、 哪位需要的话呢请跟李先生联系，电话是1370-125-2205 1370-125-2205。你说一床垫、 嗯、 有这么多形容词， 它是 抽不冷一听以为是一大汽车呢， 对对，它里边是有装置的，有这个就应该是这个就是它可以通风啊，应该可以这个就是这个起到那种防止长期卧床的病人长褥疮的这样的效果，所以呢它还是一个挺实用的啊，就护理病人挺实用的这么一个用具吧，哎，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200元的价格，我觉得，哎，这个 还可以哈， 也还可以啊，这样的话可以跟他联系。咱们再看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台豆浆机啊，中号的，没怎么用过啊，红色的，但是发票现在没有了。如果有朋友想要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话，50块钱转让出去，电话呢是1590-147-1673。1590-147-1673。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啊，他想转让的是全新未开封的东菱面包机一台。 哦， 他给我们发了一图片啊，写着东菱面包机还没开封呢，是没开封，确实没开封的，那上面的绳还拴着呢。原价是290，现在是200。 出手啊。电话是13671047650，13671047650。 哎，这个面包机啊，这个在家里用还是比较方便的啊。你只要按照它那个配方，你把面粉呀、鸡蛋呀、苏打粉呀，还有它那个面包粉，就是那个什么一些配料啊，包括水都加好了以后，啪一摁电钮。就不用管它了啊！ 我说你怎么那么操心呢？ 哎，和面然后 有说明书好吗？ 不是，因为我 用都得提拉米苏闹的吧？ 对对，因为我用过这种那个面包机，其实效果还可以。 但是你知道吗？就有的人用这个哈，他也弄不好，不知道为什么，就也得失败几回，然后慢慢摸索出自己的经验。但有的就是完全按照说明书上的那个方法。其实一下一就成功了。 哎，对呀、这个没有大概的一个比例啊，这个其实很简单的。好。看看下边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台夏普的原装真空吸尘器，正常使用中啊，因为买了一个无绳的，所以想把这个就是有绳的转让出去啊。反正那有绳的就是后边你有一个很长的电线，你拉出来插在那个一个电源上才能使用，所以稍微还是有一些不方便啊。那么这台有绳的转让的价格呢？是不是100块钱啊？有朋友感兴趣的话，可以和他联系13901145646，13901145646。 好，我们来看看这求购的信息啊。这位呢想求购一台二手的自动麻将机，自动那个麻将机啊，打麻将的， 就是 那特沉那个， 就是你不用自己稀里哗啦的那个用手葫芦在洗牌码牌了。 对，说。7-8成新就可以啊，说我们几个老同事也没事了，退休的就在那玩玩吧。13671318972，13671318972。 哎，用这自动麻将机，我觉得最起码得准备两副牌。 那里面就是两副牌。 是吧？麻将机配牌吗？是不是还得 应该都配，因为它是在那个机器里边的啊，它就是。这副你都码好都可以玩了， 对， 底下那副你那叽里咣啷，你反正在那折腾的啊。 对， 动静还挺大， 是不是还需要自己再买牌啊？这个反 正那个吧，你得有地方，它那桌子挺大挺沉的， 是一个 你有一地儿， 是一个方桌似的那么一个啊。好，咱们再看这位朋友求购这东西简单了啊，这个求购电磁炉一台啊，是杨女士啊，她的电话是15910259685，15910259685。 好，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一台全新的电饼铛，价格呢咱可以商量啊。他在双桥农场附近，电话是13671248635，13671248635。 好，下边这位朋友求购的这个物件大点儿啊，他想求购的是一个7座的自动挡的汽车。 嘿， 要求没毛病，当然谁求购的时候也希望这汽车没毛病，没出过问题的啊，国四标准的那个排放标准啊，国四排放能过户的，最好是个人的啊，这个条件提的很详细啊，因为买二手车嘛，大概其就是这些要求啊，这位您看是一个内行的朋友，那么。这个7座的车呢，现在就是大家都愿意作为一种家庭用车啊，一个可以全家人一起出去玩啊，或者是这个出行啊，都可以坐得下。那么这位朋友的这个联系电话啊是13552042072，13552042072啊，这个微信也是可以通过这号码来加微信啊，然后再详细的这个聊。如果有想转让这种汽车的朋友，您可以和他联系一下。 好，刚才找老同学陈玉霞的朋友呢，把电话也补充上来了啊。他的电话，他本人的电话呢是15611823268，15611823268。另外呢，这位听众呢反馈了一个信息啊，他说我昨天求的笔记本已经求到了， 哦， 说帮帮团里面啊播出没有几分钟，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家给我打来了电话，并且呢我们约好之后呢还提前到门口等我，说我因为路远呢，这个三轮车又骑得慢，所以老人家等的时间还挺长的，都特别感谢这位老先生啊，同时呢也感谢帮帮团的朋友们，说这个笔记本我特别满意，是2008年的产品，用软件测试笔记本只用了1000多小时，

下面一个我问你啊， 嗯， 喝了酒煮的火锅汤会导致亚硝酸盐中毒吗？ 首先我不喝那个汤。这个吃火锅的时候啊，其实有些人家那个习惯特别好，他是在这个开始的时候啊，这个煮上一些蘑菇啊，哎，一些这个很鲜的东西啊，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喝汤，到后边涮成那样了，咱就不喝了啊。 对， 首先这是一个习惯问题，再有一个，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 没有那么严重啊。 哎， 它确实里面会存在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东西，但是经过专业的实验显示，引起亚硝酸盐中毒的话啊， 嗯， 这一个人一次性要喝多少的汤才会引起中毒，你知道吗？ 至少也得八斤半， 2000升。 你看， 2000升什么概念啊？ 千升，2000毫升？ 2000升， 2000升， 对，什么概念？就是大概是3-4个浴缸那么多，这不可能啊，这不现实啊， 成小水库了 啊！您泡泡可以，您说您喝了那么多东西， 哎， 喝不下的，所以如果您爱喝的话啊，喝两口没有任何问题啊。 对。 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 嗯， 还有就是现在特别流行吃一种水果叫牛油果。 哦， 曾几何时这个大家都不太认识。哎，但是现在你看那个超市啊，包括一些水果市场，这个挺多的，而且价格也没有以前那么贵了啊。 对的。 为什么那么火呢？说这东西可以减肥，可以美容。 嗯， 但是专业的营养家说，牛油果的脂肪含量是特别高的，它属于高热量的水果，根本就不是什么美容佳品。它有它的营养成分，但是呢，你说靠这东西减肥，没有听说过。 减肥，我觉得应该增肥，因为那个牛油果啊，它其实好多的时候你可以配面包吃的， 嗯， 它真的可以当那个牛油一样就加在面包里， 腻腻的哈。 哎，对，如果你单吃的话，还真的是挺腻的。一般的话，如果你要是不加面包吃呢，你可以就是把那个牛油果的皮剥开以后，把它片一片，然后加一点蜂蜜。 嗯， 哎，这样调一下口味来这个吃下去也是比较好的，所以它减不了肥啊。 对，很多就是来自热带地区的水果啊，它的含糖成分比较高， 哎， 还有它非常不错的营养价值。但是呢，您说美容应该还是有点作用，但是说减肥，这一般达不到啊。 那你要吃榴莲，那不是减肥，那是增肥。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反馈的信息啊。刚才有位朋友不是腰疼吗？ 嗯， 这位随心走啊，他说刚刚腰疼的朋友，您呐用一招，什么招呢？用红花泡脚。他说我就是天天这么泡的，从晚上8点到10点。 哦， 2分钟半小时都可以，就这时间啊，您随便挑，就是每次您泡几分钟也行，多泡一会儿也行。说您的腰疼呢，就会缓解的很愉快。 嗯， 说我觉得呀，腰疼属于肾气不足，而晚上8点到10点呢，中医讲是补肾的。 哦， 所以您天天泡，说夏天也得泡啊。 嗯， 以后您就腰腿都不疼了，特管用。说如果您不明白的话，您给我打电话， 嗯， 再跟您详细的聊一聊。 好吧， 反正天天泡脚是个好事儿啊， 没错， 是个好事儿。但是这个泡脚的水里用什么东西，是用红花呀，还是用什么花椒大料大盐粒儿啊，这个得遵医嘱啊。 没错， 所以如果您不太明白的话，您就用热水泡就挺好，就挺好啊。 好， 还有听众呢说到了那个嘴唇特别干的那个问题 啊。嗯，这是怎么说呢？他说哎呀，这是缺微量元素啊，吃点这个复合维生素啊，然后这个嘴唇这个抹点香油哈，慢慢的就会好了。哎， 如果真的是因为缺微量元素引起的啊，那是可以的。抹点这个香油或者抹点蜂蜜呢，是缓解你那个嘴唇的那种辣椒感。 没错， 但是它不治病，它不治病啊。 嗯， 就是您这种情况还得通过合理的药物治疗，或者是中医的那种内调，把它调理过来才可以的。 哎。嗯，还有朋友说到那个腰疼啊，这位网友说，前几天我老公突然腰疼，动不了了，我就先给他刮痧，然后再吃药，然后再艾灸，然后在相关的穴位上啊，就是做这个艾灸啊，还有包括痛点，那所谓的阿是穴嘛。嗯，这个哪疼啊，一摁你啊，那就是这个地方了，一通捣鼓，24小时之后居然好了，那您也可以试试。 嗯， 好吧，家里得有一个贤妻才行。 哎，还得有把的力气啊。 好嘛， 还有听众说拔罐挺好的，热敷什么的啊。反正都是一些缓解腰腿疼的比较好的方法吧。 哎， 您呢也要根据您个人的实际情况来看看具体采用哪一个啊。 好，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有位听众找那个电视剧盘，你看到了吗？ 电视剧盘的那个我还没看见啊。我看见 你跟大鹏这眼神都不灵。 对，我看见 我看见的你们都看不见，急死我了。 我看见有一位问，刚才咱们这应该是那个咱们的宣传的这个片花里说的，说王月波说的那个节目，那个说评书的那个城市文化范儿，每天播出时间是什么时候啊？这个待会儿给您查查吧。那个是也是在咱们城市广播来这个播出的啊，给您查查节目单，到时候再给您回复。 就完了。 啊，没有了，他就想问这个时间嘛，咱们现在 你啥时候给人查呀？ 啊，一会儿 应了人家，别忘了这事儿啊。 好， 这位听众说，北京卫视每晚播放的电视剧《风筝》，说那个《风筝》的 DVD 的光盘哪有卖的呀？ 啊，这个恐怕现在您还买不着， 没出呢吧？ 因为他还正在电视台播出，嗯。 啊，他说昨天去了好几家店都没货，而且说2015年就卖完了。 哦， 这个剧好像是确实是早就拍出来了，但是一直没有播，拖到现在才开始播出啊。 嗯， 那哪位知道啊，能买到这个电视剧的光盘，可以跟这位说一下啊。 哎， 实在不行没招了，您就只能从电脑上下载。 不，他现在还在播出的时候，应该这个光盘他如果没有同步发行的话，您现在哪儿也买不着啊。这个牵扯到一个版权的问题，然后这个当然以后可能陆续会有这个这种这个音像制品的这种发行，您要看的话应该稍微等一等啊。 嗯，哪位知道信息啊，也可以跟刘先生交流一下。 嗯， 18513038978，18513038978，您别买盗版的啊。 没错。 这位听众也是想问大家一个东西。 什么？ 什么叫竹罐啊？ 竹罐？ 嗯， 竹罐那就是。是哪个罐儿啊？是罐子的罐呢，还是？ 他写的是罐盖的罐，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哦， 他就想问问大家啊，在北京 他是还是我觉得还是罐子的，他说是拔罐用的竹罐。 对，说什么地方可以买到竹罐？ 哎， 是不是就是说竹子做的拔罐用的那个罐？ 哎，对，有些这个中医的拔罐，它是用那个竹罐来拔的。 那您写错字了啊？ 嗯，而且那种对，而且那种竹罐吧，它还是挺精细、挺小巧的那么一个装置。哎，它那个拔那个跟那个拔火罐是不是还有一些区别？它怎么拔呀？是吧？你要是咱那个玻璃罐子，咱拿那个酒精棉球蘸上捏着以后。镊子夹着，然后点着了，在那个火罐里头烧一烧，然后那个玻璃里它又不怕火，是吧？然后就拔上了。这个竹罐，是要把那个火要在里边一弄，它会不会把竹子给烧着？没试过哈，但是我见过那个，就是有些中医治疗的时候，他用那个竹罐。 啊，反正说之前不是都用的玻璃罐吗？ 对对 对。 说现在呢，有这种竹子做的竹罐了，但我不知道什么地方有卖的。 嗯， 来，听众朋友啊，知道哪有卖拔罐用的竹子做的竹罐，请您告诉我一声， 哎， 谢谢了啊。 嗯， 电话是15004121129，15004121129。 好， 这有一位新朋友啊，他说想寻找一些中老年的朋友。 嗯， AA 团组团 啊，哦，AA 制组团， 啊，AA 制组团说出去旅游。但是您这写的有点太泛泛了啊。 对， 就第一，您这个中老年这个年龄您有没有什么要求？ 嗯， 第二，您个人是什么情况？您是多大年纪？是一位男士，是一位女士？另外， 对对对， 您打算去哪儿啊？ 嗯， 大家需求都不一样，还是说咱们就郊区一日游？ 对，把信息写详细一点， 把这个再具体写的， 嗯， 清楚一点。我估计肯定是刚刚进入到我们这个微信平台，特别高兴，特别兴奋啊。 好， 嗯，欢迎您。 嗯，好，这位朋友还有一个问题想求助一下大家。他说老娘脑梗住院1个多月。 他的老娘啊，他的老妈啊。 对对，他的母亲啊。 嗯， 不是。你这个你反应还挺快。 对呀，啊，这一听，嗯，老娘怎么着？ 不是那个意思啊。左半边啊不听使唤，但是有知觉，精神呢也不太好。反正现在是住院吧，他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你说我应该给他吃些什么呀？怎么护理好啊？老人家80多岁了，我要给他做点什么针灸之类的，管用吗？就是谁有这方面就是护理这个脑梗老人的经验？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啊？这个他也没有留电话，谁要是有这个办法，您就分享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好了。 好， 嗯， 我们再来说说提拉米苏吧。这位听众还说提拉米苏啊，那个提拉就是放的意思。 嗯， 拉的意思。 哦， 米苏的米呢，当然都是译音啊，就是我的意思。啊、苏呢是胀起来的意思。他说这个连起来的就是一个意思， 哦、 什么意思呢？带我走。 他说在 我理解成你拉我一下，我就胀起来。 就带我走的意思，就是你把我带走。说这个在意大利是特别浪漫的一个说法，说如果你爱一个人， 哦、 只是给对方一个提拉米苏，就意味着。 你可以把他带走了， 你可以带他走了。 那人家不愿意跟你走呢， 他就代表一种爱情嘛，一种表白嘛。 那我觉得应该是就是表白以后就是你带我走，是吧？而不是说我想带你走的意思。 我才不带你走呢， 要了命了。 就是一种表白，就是咱们表白不是什么， 对对对， 送点鲜花啊， 对对对， 送点这那的，人家哎弄一块这个，人家明白了。 那就是有一姑娘送你一个提拉米苏，我说那就是你可以带我走。 意大利的风俗啊，咱们不太了解，反正有这么点浪漫的意思在里面。 嗯， 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哎， 嗯，这点意思确实挺有意思啊。嗯、 所以呢，您到假如到那儿去旅游去啊，这看您一个非常漂亮的意大利姑娘，别随便给人买提拉米苏吃。 好吧，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事休息一下。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 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这里唱到的是稳稳的幸福啊。 嗯， 我们季彤的幸福就是什么呢？ 吃 意大利姑娘送她一块提拉米苏。甜甜蜜蜜的幸福啊，浪漫的幸福、 哎、这个还是挺让人向往的啊。 好吧， 嗯， 好，我们来说几条求购和转让的信息啊。 好， 这个听众呢想求购一台电动滑板车，七八成新就可以了啊，最好是生特尔品牌的，就人有要求啊， 品牌的要求， 品牌的啊，电话是13681483332，13681483332。 好，这位朋友想要求购一个什么呢？需要一个泡药酒用的玻璃瓶子啊，这个5斤以上， 谁家有不用的可以转让给我啊。嗯，这个泡药酒的这个玻璃瓶呢，它这个下边一般都带一个小龙头嘴儿，哎，这个药酒呢可以泡的差不多的时候，可以直接哎一开开那个龙头，就从那里放出来。 哦， 哎，这样的一种玻璃瓶子， 好多那个餐厅是吧？ 哎， 那柜台上那里面泡着好多东西那种哈。 对对对、哦、啊，那当然您说实在没有底下那个小龙头嘴儿也行，反正是或者上面有一个。这个管口的那种大玻璃瓶子也行啊，但是那种是效果最好的。那如果有朋友想转让的话，可以跟他联系，这位朋友电话是1312-192-3375 1312-192-3375。 嗯，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韩式聚能无油烟炒锅，今儿厨房用品特多哈、 嗯、 什么豆浆机面包机都全了，这又上来一个无油烟炒锅、 哎、 可以在燃气灶还有电磁炉上用，两用的，是32厘米的，全新没开封，原价是349，现在呢打算180出手，电话是6556-48976556-4897。 嗯，但刚才有朋友想问这个家里老人这个脑梗住院啊怎么护理， 嗯， 这位朋友要转让的就是护理脑梗病人用的一些器具啊，我觉得您可以关注一下，这位转让的是脑梗病人用的腰带和护肩，95成新，原价呢是400元，现价呢380元转让啊，电话是1316-732-65151316-732-6515。 嗯，这位有一个全新未开封的高帮电足浴盆，高帮的、 哦、 高帮的，那不是鞋吗？ 这是 什么意思、 就是、 就是高一点的是吗？ 比较深 啊， 对，就是你有的人可能泡愿意泡到小腿这个位置啊，这样的话可以泡、 啊、 多泡一点 高帮的啊，高帮的电足浴盆、 嗯、哎， 说原价呢大概是500左右，现在呢打算200出手，在东直门内小街，电话是1551-002-0933， 嗯， 1551-002-0933。 好，那这位朋友想要转让一些东西啊，他就是说谁要求购象棋围棋的我有，谁想求购孩子的散车腰凳呢我有，反正就这意思，他是有这些东西可以转让啊。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881-062-1638，1881-062-1638。 这位朋友呢，有一辆九成新的欧亚马折叠自行车， 嗯， 就是折叠的那种啊，叫前二后八16速，买的时候呢有3000多块钱呢，那现在转让价格咱们可以商量，1370-114。不对，1370-110-4732， 对， 1370-110-4732。 好，这位朋友呢，他有一台维康牌的制氧机，想要转让，原价7200，现在5000左右就可以了，因为买了以后就用了1个小时，基本上就是全新的。 那您买它干嘛？ 买的时候他有想法，但是用起来可能自己，觉得自己操作上 或者不想用了，是吧？ 对对，其实这个制氧机在家里如果有老人的话，其实也还可以这个做一个常备的这么一个这个护理用的这个装置吧。有的时候吸吸氧啊，还是在家里就比较方便了。那么他的手机号呢是1571。啊，1531-4524，1571-1531-4524。 嗯，我们来看看大家反馈的信息啊。刚才不有位听众找那个电视剧《风筝》的光盘吗？ 嗯， 这位说我知道，在天猫、 哦、 淘宝天猫上 是、啊、 有的价格是卖47.5块，正版的还不贵。说我前不久刚买了。 哦， 如果您上网的话，可以上天猫看看。还是不错的，希望可以帮到您啊，谢谢了。看这反馈多快， 只要是正版的就行啊。 啊，47.5块这一大套啊，还行啊。还有听众呢，回复的那个腰疼的事儿，说您还可以治治什么呀？就试试那个大盐粒儿 ， 对， 嗯， 把那个大盐粒儿搁在那个炒菜锅里，给它炒热了，给它倒在一布袋子里， 嗯， 放在腰上敷，说那个挺好的。这个不光是治腰疼，就是很多人老年人有那种腰腿疼。都可以试这个方法，包括肩膀疼， 哎， 都可以用这个大盐粒给它炒热了，然后搁在布袋子里，然后 对 定时的去敷一敷， 挺好 的、啊。 您记住了，是那大盐，就是咱们所谓的那个粗盐。 对，粗盐啊，大盐粒啊， 哎、 说贵在坚持，贵在坚持。 没错。嗯，

寻找老北京的味道，我首先推荐重现光彩的前门大街。前门大街从明朝永乐算起，已经历经600年沧桑，无论是历史跨度还是其规模及影响，都可堪称中国第一街。修缮后的前门大街建成了老字号区、精品四合院体验区等五大功能区。想体味前门悠悠的历史，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踏上当当车，喝碗大碗茶，再来听一曲前门情思大碗茶。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捧衰草 新人都富，今儿真美。